号星期三晚啦，今晚有冇夜晚跑啊？有啊，有冇啊？ 今晚 应该有， 我唔知喎。 有冇机关冇啊？跑有冇啊？跑今晚 有冇啊？有啊有啊，机关话有啊，系啊系啊。 嗰啲手份好多都系买卖嚟噶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咁我哋轻松咁样做节目，系咪意思即系歇后语系咪真系咁样？ 是但啦，有位有老王， 系你好啊， 喂，早晨啊，喂 嘅听众好啊， 哇，好精神喎，今日把声啊， 阿勤今日个 mon 就蒙咗少少啊， 我个 mon 蒙咗少少， 系啊，我想睇清楚你多啲啊， 哦系咩？系啊，阿头先啊，阿队长啊，何亨啊，喝我啊， 佢咩啊？ 佢话我唔俾佢播歌啊， 系啊，咪你 佢喝我啊， 唔关我事嘅，呢单嘢真系唔勤嘅， 哇！ 真 系 离晒大 好啊！开始今晚嘅沙流程啦，大家好，我系嚟自香港嘅刘伟恒啊！ 大家好，我系嚟自新界嘅梁丽勤啊！ 大家好啊，我嚟自九龙嘅何亨啊！ 你系九龙咩？ 但系身处于边度啊？ 我身处哦，身处于啊，翻翻三环市啊！ 哎呀，你知唔知？你知唔知有好多听众咧？佢哋啊，简直系嘅呃碗啊！好唔开心啊！就系觉得你咧 望穿秋水啊！ 冇错啦，即系你去到 喺望夫石嗰度挥手啊！ 系啊，咁近嘅距离，我哋只系有四个钟头嘅距离，跟住你唔翻嚟。 嗱，我今日咧做节目之前咧，都写咗五个可能性咧，开牌两位拍档会去今日嘅状态咁样嘅。吓，咁头先开始之前嘅十分钟咧，就关于歌嗰度，我哋有个热烈嘅讨论啦。 系。 咁我就谂紧啊，其实系咪应该要同听众讲一讲，即系啲。个相距四个钟头嘅距离，点解唔翻香港咧？咁样 系 咁啊！即系当然阿替姐就话好失望啦，即系点解唔会翻嚟咁样？咁我望住其实阿替姐同埋好几个手份嘅铺咧，我都喺度思考咗。我亦都喺即系大阪嗰程嘅几日旅程里边咧，即系一路工作啊，一路旅程啊，一路探索嘅时候咧，都喺度忐忑咁样嘅。咁啊，上个礼拜完节目。嘅時候我都同兩位拍檔講，我有動搖咁樣嘅， 係真係有動搖，佢真係有講嘅， 有動搖嘅， 有講嘅，佢真係有講， 有動搖嘅，係咁啊！但係即係都係喺家庭安排同埋事業咁樣啦。咁我就補咗兩飛俾阿何主席，哦何主席啊，就有啲聽眾就對我有意見咁樣，你需唔需要我咁啊？搞埋你啲嘢先啦，咁樣。咁因為我三環市有啲安排咗，就係我約咗啲時間啦。即係如果我翻咗香港，跟住再翻嚟咧，就可能遲咗啲咁樣。係。咁我希望下一站係九龍。係啊，下一站。 唔係喎，好啲。唔係喎，但係其實你約嗰啲時間嗰陣，你知道知唔知道自己要唔要飛嘅嗰陣時？ 都知。 咁即係刻意啦。 不如你讲埋你另外四个可能会招呼你嘅题目先啦。 哦，都冇嘅，冇其他嘢噶啦，都系另外啲嘢。 讲脚板第一笨。 咩系啊？冇咗。 系啊，突然间我哋 问我时间啊、天气嗰啲咯， 系又跌咗去脚板底嗰边啊，真系惨啊！ 好啦，咁我哋讲翻我哋原先度好嘅题目啦。今晚我哋啊，咁啊，我哋呢两日咧就讲，尤其是琴晚咧，小弟就讲咧，即系如何啊，即系同阿苏斯王咧就系合拍咧，就系主要人生第一次嘅嘢啦，同埋揸镬铲啦。阿老何听讲你有啲回应喎，系咪啊？ 系我见到阿苏中气十足，同埋加埋嗰个胡椒粉，佢嗰种豪迈奔放嗰种落。 喂，嗱，我要讲讲，因为有啲听众睇完条片就话，点解阿苏落咁多胡椒粉？其实唔系好多。第一， 我因为五十人份。 第一啦，系啦。第二就系其实咧，阿苏有讲嘅，原来嗰个白汁鸡皇饭入边嗰个汁嘅 secret 之一咧，除咗我有份烧嗰啲青椒、红椒之外咧，就系胡椒粉。 即系青椒、红椒同埋 胡 椒， 系啦，三椒搞掂你啊！ 出三椒， 咁又系要落胡椒粉。咁其实佢落嘅你见到喺个镜头度就佢扫咗一个 round， 咁好似好多，其实唔系好多嘅啫。咁因为嗰镬嘢真系好大镬噶，咁所以其实佢落嘅量咧就嗱，我唔即系琴晚我都讲咧，即系中国人嗰啲即系除量咧，我哋唔知几多嚟嘅。咁总之我见到阿苏喺个镬上面打咗两个 round 咁样，咁就落咗啦。 咁另外仲有一样嘢，我都要补充一下嘅，唔好意思，就系话说咧，咁即系虽然咧，我屋企嘅家用姐姐咧，佢净系识印尼文同埋少少英文啦，咁佢唔识中文嘅，但系咧佢认得样噶嘛，佢 认得阿苏啊。 今朝可能食紧早餐嗰阵，佢就攞个电话， 佢好恶噶嘛， 佢唔系咁讲，佢话啊呢、這个 人系咪你啊？我话唔系，佢问我有冇喺嗰个场合出现，因为佢咧佢有 at 到本节目嘅社交媒体嘅、哦， 即系佢写佢手粉嚟嘅， 系手粉嚟嘅，系啦。咁佢就问我有冇喺阿队长嗰条片嗰个场合出现，我话冇嘅，净系得阿队长喺度嘅啫。咁然之后佢就指责苏，我呢个系咪成日闹人噶？ 啊，真系可以话系啊！ 跟住佢再补多句，我 可以话美名远播啊。 系啊，但我觉得阿姐姐真系有睇嘅，佢就话啊系啊。佢煮嘢食咧，唔话俾人听落几多嘅， 系啊，咪除粮咯，系啊， 笑咗， 唔系因为佢见到阿小姐即系一提起个名嗰种即系 恐惧啊 嘛，嗰种忌讳啊，咁样 住条片睇啊。都唔敢出聲啊！ 唔係，同埋過往可能係即係喺電視台嘅一啲拍攝嘅烹飪節目咧，佢哋即係啲導演、啲 PA 好會好工整咁樣，即係譬如阿方太嗰啲三茶匙，好優雅噶嘛，即係嚟個 Zoom 咁樣，三茶匙兩羹檸檬汁咁樣噶嘛，而家 show 嗰個係凌空。即係喺上面接落去噶嘛，咁、 啊、 而即係睇埋條片，我都思考咗一段時間。嗱，嗰條片裏面咧，隊長就起勢咁樣攞住個鑊鏟喺度，係 炒，係狂炒，係 啊。 因為我細細個咧接觸胡椒粉咧，即係我媽咪咧就即係提嗰樣嘢，阿仔啊，胡椒粉咧會打乞嗤噶，你要禮貌啲。 你唔發現我有戴口罩嘅咩？ 你戴口罩啫，但阿蘇冇戴口罩而冇打黑痣喎，勁 啊！我 唔知佢點搞嘅啦，阿蘇真係勁。 係啊，冇錯啊，咁樣。咁啊，琴日阿隊長就講咗，即係同阿蘇嘅聚會，咁跟住就起勢咁炒鑊啦。咁一講到炒鑊就喺呢邊嘅三藩市時間，其實我琴日咧就聽 live 嘅。系 阿罗即刻回，即刻回俾我哋啊！有回应， 系啊， 揸镬铲， 咁早起身啊，何生 系啦，冇错啦。咁我头先都有讲到啦，我就去完富士山之后就去咗大阪啦。咁大阪咧，其实就系探索同埋去探朋友啊。 系 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咧，咁啊探朋友啊嘛。咁我哋亦都有手份咧喺大阪噶噃。 系啦， 经常留言添嘅嗰位J 字头嘅队长啊，咁啊，经常留言咧，咁去咗大阪一段时间噶啦，咁样，咁我去到大阪，梗系探下佢啦，即系作为即系首尔流程嘅主持，去到咁近，冇理由唔同佢打声招呼噶，咁啊约咗佢， 系， 咁咧就啊，究竟约佢tea time 饮杯嘢好啊，定喺便利店？即係大家兩個男人企喺便利店入面啊，即 係揀個 嗰啲雜物啊，嗰啲飯團咁樣一路食一路飲杯咖啡傾下偈咁樣咧。咁最終不如咁啦。咁我都問下究竟大阪有冇啲咩即係地方係適合即係香港人聚一聚咁樣啦。咁有個朋友推介咗俾我，喂何亨啊，大阪喺梅田站咧行大概十零分鐘咧，就去到一個叫做天滿站附近啦嚇嗰度。咁可能阿勤會熟少少，因為譬如喺大阪嗰度咧，即係日本嗰方面咧就有 JR 噶嘛 ，JR 咧嗰啲鐵路下面啊，就會有啲叫做橋下面嘅鋪頭嘅， 係 係咁我就其實行好近嘅啫，咁啊喺梅田站嗰度，咁啊行去咧，佢話喂去呢一間嘢食， 哦， 開心，佢就留咗嚟呢間嘢開心， 有冇個腳板底有個蝦蝦笑喺度嗰啲開心。 包輕鬆， 包輕鬆， 冇 腳板底一問， 係啦，咁啊冇腳板底嘅，冇嗰啲即係登嗰啲，完全冇，完全冇咁樣。咁咧就喺呢一個嘅鋪頭嗰度，喺橋底一間餐廳，咁咧就係開四點到一點鐘，晏晝四點到一點鐘。咁咧就再即係睇一睇咧，就係咩咧？就係嗱，中華料理喺日本大家食得多啦，亦都聽得多啦。有冇聽過香港料理啊？ 有啊，秋官啊嘛，系啊，又加葱花， 又加葱花， 系喎。下次去嘅时候叫 吹喇叭， 呢一位嘅大厨，咁咧就系有个香港料理嘅铺头咁样，咁啊仲要系立食嘅， 系 企喺度 食， 冇位坐， 企喺度食咁啊。阿勤，你立食有冇试过噶？ 有嘅，有嘅，但系唔多，因为真系好攰。 系啊，点样享受立食咧？其实我唔知道，譬如你即系风土民情，因为我第一次啊，我嗰日第一次企喺度食，我都系谂紧，哦，其实企喺度食好攰噶，同埋食唔得耐噶，会唔会咧咁？ 其实佢要你立食嘅目的就系唔想你食咁耐咯。唔系所有立食嘅都 唔係淨係立食嘅先至唔想你食咁耐嘅。其實咧，如果你去食牛肉， 香港啲茶餐廳都唔想你食咁耐嘅。 咁啊係，咁啊係，係啦，即係譬如你食牛肉飯嗰啲咧，其實佢都唔。suppose 你食咁耐嘅，即系唔 suppose 你嘆嘅，因為通常啲人都會有一個簡單嘅概念啦，應該咁講，即係日本人會知嘅就係立食首先就唔係貨你嘆嘅，咁你就嗱聲食完，可能係突然間我好肚餓，又或者我趕緊下一場，我中間有少少時間，咁我哋就會自己衝入去嗰啲立食嘅地方，食咗佢咁，而嗱聲走咁嗰啲嚟嘅。咁而譬如食牛肉飯都係嘅，即係你佢嗰啲咩加咩加嗰啲咧，其實係啦係啦，其實咧佢哋都唔係而家好啲啦，因為佢哋越嚟越多 menu， 但係以前好多咧，其實可能係得大中細。嘅 size 可能再加一個嗰啲醃咗嗰啲青瓜定係唔知咩，即係好少 menu 嗰啲。如果佢嗰間食肆裡面係越少嘢食嘅，同埋平嗰啲食肆咧，佢就唔 expect 你係會坐喺度好耐喺度磨爛隻嗰啲嚟嘅，因為佢哋係要流水式啊，嗱聲快咁樣咯。 係，咁亦都係即係我都有問過啲朋友啦，立食嘅文化佢都係可能走幾場， 係 即係去一間立食完，跟住再去第二間咁樣。 OK。 系啦，系啦。咁而一間香港人開嘅一間嘅餐廳咧，佢本身嘅設計咧就係有一個 open kitchen 嘅。 嗯， 即係佢當然仲有個位係入邊可以再煮嘢，但係咧佢應該都係準備嘢多啲嘅。 嗯。 咁而喺個立食嘅餐廳嗰度咧，佢就有一個類似有少少圓圓地嘅廚房。 你好，即係好似深夜食堂咁樣。 系啊，系冇错，深夜食啊，队长好嘢，真 系。我有睇咗条片啦， 好好，系啊，深夜食堂咁样。咁而呢一位嘅香港嘅厨师咧， 哦，厨师系香港人嚟嘅， 系， 香港人嚟嘅，香港人，佢仲要系喺呢个东九龙长大。咁我哋哇， 哎呀，你应该即刻访问佢啊，系啊， 东九龙长大，唔系佢，因为佢比较豪迈啊。即係佢講嘢咧，如果訪問佢咧，佢可能有一啲嘢唔出得街，咁我可能會剪到斷絕禾蟲咁。但係豪邁， 你捉住佢咪得咯嚇？繼續啊！ 第一份嘅豪邁咧，就首先佢喺東九龍長大啦。我又係東九龍長大嘅喎，咁樣。咁而阿 J 隊長咧，亦都係東九龍長大喎。咁三個男人突然間，喂！自己人咁樣，即刻又揮拳啊，即係又擊掌啊，咁樣。咁啊，好開心啦！咁我點解會即刻回應阿隊長嗰條片咧？就係呢一位嚟自東九龍嘅。長大嘅一個喺而家喺呢一個嘅大阪做呢、這、一個呢一、這個叫 香港料理 下邊嘅鋪頭，香港料理咧，佢咧就行緊呢一個，佢話想帶翻香港大排檔嘅味道。 哦，即係佢泡鍋啊， 嗰、那個伎倆係啦，冇錯，就帶俾喺日本人面前咧， 就表演一下，係係係， 表演一下。咁所以嗰條片咧就見到咧， 係咁泡鍋啊。 系咁抛镬，佢就系玩抛镬，就系嗰个镬嗰个好犀利。咁啊，即系佢每一道菜咧，都会喺我哋面前咧系煮俾我哋食嘅。 哦， 即系直情起势喺我哋面前，一路抛，一路起火，一路抛，一路起火咁样。 喂，佢系食咩类型嘅嘢噶啦？即系系嗰啲小炒，即系即刻起个干炒牛河啊，干烧伊面啊。定系炒啲点心啊，炒肠粉啊，炒咩咧？佢主要系 啊，好嘢，队长， 或者炒萝卜糕啊，嗰啲咧系 萝卜糕煎啊，咪都有得炒嘅，系 啊，队长又掌握得好好、啊、喎，估中晒 哦。 嗱，佢有蒸类嘅，蒸类就咩咧？佢有蒸虾饺同埋蒸烧卖， 系 佢真系搵个细细个嘅笼，够摆两三只虾饺同埋烧卖啫。佢系蒸俾你啦，炒嘅方面系咩咧？豉油皇炒面， 哎呀， 哇，呢、這个好紧要，但咩先个味道上面咧， 一模一样。 你试咗咩啊？ 哦，一模一样。 你试咗乜嘢？ 唔系，不过喺香港， 豉油皇炒面咯。 哎呀， 不过咧，喺日本系比较上容易啲相似多过喺再远啲嘅地方嘅，我觉得 系冇错。咁佢相似代系咩咧？呢一位嘅厨师叫做 Peter Sang 啊。 哦 ，Peter Sang。 咁佢嘅追求系咩咧？佢用翻香港嗱，即系你都知道， 香港 嘅 料， 啲材料就叫好似好上乘啊，咁样之类嗰啲啦。讲到好似香港唔够去挥咁样，错啦。阿 Peter Sang 咧，佢就用咗香港一个。单字，一个酱油嘅名 系， 佢带埋过去，佢、就喺香港运过去，就系万字酱油， 系啊，其实系 嗰支嘢， 唔系嗰支唔系日本嘅咩？ 系咩？日本嘅咩？ 呢、這个 系香港嘅噃， 呢、這个牌子唔系咁， 但系我又真 系， 我又真系怀疑喺。日本又好似冇見過 嘅，呢、哦這個唔知，我唔知呢個牌子。 即係嗰只咧，葫蘆形紅色樽頂嗰只啊嘛，我媽細個都用啊。佢有生抽就紅啲嘅，老抽就橙橙地咁樣噶嘛，個樽蓋。 两边噶嘛，系啊，佢好特别嘅。 系系系，左倒右倒都得噶嘛。咁佢两边嘅原因系因为俾你其中一个窿窿俾你揿住佢，等佢唔好滴出嚟嘛。 我估系啩， 系咁做噶，系咁做噶，系 啦。好啦，咁啊，佢个秘诀就系嗰支嘢啦。 嗰啲嘢，嗰啲味道，哇！我一食落去，加埋佢啲韭菜咧。 哎呀！ 哦，嗱，根據咧，我網上面見到咧，其實係有日本版嘅，咁即係話咧，佢係喺唔同嘅地方做，就會有唔同嘅地方嘅味道，所以由香港運過去咧，就係可以做到我哋平時喺香港食炒面嗰個味道啦，應該係 啦，冇錯啦，冇錯啦。咁佢除咗即係起勢咁樣炒啦，咁佢又炒面同埋炒飯，佢企嘅位置又唔同嘅喎。嚇，係啊， 即係個爐唔一樣，係咪即係個爐唔一樣？ 一樣。一樣，佢咧，但係由於炒嘅份量咧，佢要再用力啲咧，即係佢個追求係啲咩咧？譬如可能炒單碟嘅炒面咁樣，佢就可以喺平地嗰度就咁起曬拋鑊咁樣啦。但係當如果譬如可能兩碟或者三碟嘅份量咧，佢就會推個木嘅搭腳嘅位啊。佢將成個人再企高少少， 即係好似 Apple Box 咁樣樣企高一格。 企高一格有咩好處咧？ 佢可以用力好啲咯。 哦， 係啊，咪係啊，咁佢一路炒咯。哇，咁嗰個即係自由行炒面同埋炒飯咧，非常好食。 喂，我想問一個問題先嗱，第一就係你喺度食嗰陣，你側邊有冇啲日本人喺度食緊㗎？ 嗱，隊長好，你又講得好啦。 死咗嘅，死咗 嘅。唔係，去日本咧，有時譬如我哋去旅行咧，都想感受嗰個當地嘅文化噶嘛。咁但係入到去間餐廳，可能由譬如我媽卡西有之類嗰啲，你同個師傅傾偈咧，都可能有少障礙。即係因為可能譬如日文或者英文幾句咁樣啦。咁但係嗰一日咧，就我直情係。因為食嘢嗰個氣氛啊，咁阿 Peter 神嗰間鋪頭咧，亦都有好多當地嘅日本人咧，就去嗰度，好似阿勤頭先咁所講，就過一過去食少少嘢，傾幾句偈，尾一杯可能啤酒啊之類嗰啲，咁啊跟住走噶咯，好快咁樣。咁但係由於啊，又融合咗我又有香港人喺度啊嘛，咁我又同阿 Peter 神講廣東話喎，咁而嗰班日本人又好好奇啦，咦？點解有班人喺度講 廣東話 嘅？系讲乜嘢嘅咧？咁跟住又击掌啊，又好兴奋啊， 又有啲粗口啊，未听过嘅咧。 系啦系啦，咁嗰班日本人咧又好好奇、啊， 系 咁又问阿 Peter 神啊，佢哋究竟系咩人嚟啊？做咩嚟呢度做咩？咁跟住就开始慢慢沟通。 Peter 神，Peter 神系贼嚟嘅呢个。 但其实 Peter 神就话：，唉，好烦啊，佢哋，我真系唔想同佢讲嘢。 我点解咁问咧？我想问下，当你点解咁问嘅？当你见嗱，即系譬如我哋譬如去世界各地，我见到好似头先老何讲，啊，见到奥马卡西啲师傅，哇，喺度或者铁板烧，咁你会哇好劲啊！啲刀法 系你会望 系啦，或者你上外地睇啲人拉面咁啊，好劲 啊！跳绳 系啦，好啦，当啲日本人啊见到阿 Peter 神喺度抛镬啊，仲要浪高翼脚喺度炒饭啊，佢哋用啲咩目光去留意佢咧？定系哇好劲嘅呢？咁样咧？ 好劲嘅呢？好劲嘅，系啊， 即系佢哋系双眼放光咁样吓。 因为比较内敛，同埋即系可能系即系喺外表上面，譬如喺嗰个制服啊或者厨师嗰个衫上面咧，系好洁净噶嘛。即系呢一份大排档师傅抛镬嘅豪迈咧，我相信喺日本系少见嘅。 系，仲要喺你面前抛、啊。 应该系话，应该睇电视都会见到，但系喺面前就真系另外一样嘢咯。因为嗰件事系变成真啊，原来系真系有故咁样。 同埋阿 Peter 神都有少少阿苏嗰个手法嘅， 系 就系咧，佢系唔会有几多茶匙嗰啲嘅，即系佢系真系咧，佢拿汁盐咧，佢离远好高咁样，唔系佢唔系咁样抛佢，好高咁样渗落。 即系郑嘉颖 系咪真系好食啲咧？我成日都怀疑呢样嘢，因为喺《秋天的童话》里面阿发哥话啊嘛，如果啲盐啊离开个煲系两尺之外咧，就冇咁咸之类咁样好饮啲。其实系咪真噶？ 系冇错，唔系嗱，你首先咁样未食落去之前咧，就已经酸声夺人啊嘛。 系。 Peter 神仲有个动作系咩咧？佢就每当炒完每一碟嘢嘅时候咧，佢为客人做咗一件事，系好贴心嘅。 系， 咁就系咧，佢炒完嗰碟嘢之后咧，执翻靓只碟啦，佢就攞对佢自己专用嘅长筷子。 系， 咁就喺嗰碟嘢嗰度咧夹一柱仔。 系， 自己食。 试咗味先。 哦， 佢系炒到嗰个味道啦，佢先上 先上尾。 咁佢有冇洗嗰只筷子？ 唔系，我身边啲朋友话一望到，佢话咦，炒嚟自己食噶，我话你错啦，你睇清楚，即系阿 Peter 神系试完咗未？啱啦。先递俾客人食， 系咁，但系佢试味嘅时候会嗨到自己啲口水，跟住就又再攞翻相同嘅一对筷子。 佢试完之后，佢筷子唔会放落个碟度噶嘛？ 哦，佢攞去即刻攞去洗嘅， 即刻攞去洗嘅，佢个装筷子嗰、那个，嗰、哦那个系即刻洗一洗咁样嘅。 诶、欸、诶，问多个问题，我想问咧啲诶啲精密得唔得？即系嗰啲咩虾饺烧卖嗰啲得唔得？ 啊，都 OK， 都 OK， 哦 ，OK， 哦，我呢个好紧要啊，呢、這个好紧要系。 即系老可反而系一个啊，嗱，你即系我哋成你成日都讲嘅，喺三藩市嗰边未必揾到一啲最传神、最地道嘅风味，你反而喺大阪揾到。 系啊， 近啲啊嘛，同埋 所以咪唔翻香港咯。 哦，原来你系想咁嘅，系啦，系啊， 廿九分先讲啲咁嘅嘢啊， 系啊，系啊， 揾到啦，系咪？明咗啦。不如嗰碟你嗰碟炒饭又要几多钱啊？ 食背脊骨落啦，几多钱关你鬼事咩？ 系咯，冇错啦，系啦，已经好嗰个温度我唔记得咗，而家啲味道我都唔记得啦，冇咗人情味啊，最紧要嘅味道冇咗啊嘛， 连人性都冇埋。 系咪报新闻啊？ 未够，仲有三秒，几钱啊碟嘢？ 都好好嘅价钱嚟嘅，好好价钱。 咁结果你哋喺呢间啊，本来唔谂住你企好耐嘅立食店， 冇错， 企咗几耐啊？ 企咗两个半钟头。 多得你少嘅， 系一啲都唔得。嗱，呢个真系重点，而唔系阻住做生意。 阿 Peter 神有冇即系明示话暗示你快扯啦咁样样啊？ 哦，冇， 他乡遇故知嘛。 喂，转头翻嚟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将会在下个月15-16日在尖东海旁举行。旅发局表示，邀请赛共有17项赛事，超过170支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队伍参加，包括内地、新加坡、日本、阿联酋和泰国等，参与的地方和队伍数目都超过去年。下个月10日端午节晚上和15日首日比赛晚上，将会分别举行无人机及海上烟火表演。星光大道亦都将会新设美食街和通讯软件贴图人物打卡点。旅发局预计可吸引至少130,000人次旅客和市民参与。尖沙咀海濱在今個星期六晚將會舉行全球首場哆啦 A 夢無人機匯演，全場大約15分鐘，出動1000架無人機參演，展現哆啦 A 夢和好友帶著竹蜻蜓、翱翔天空等的圖案。主辦方策展人林樹欣表示，無人機匯演會展現哆啦 A 夢等主角的圖案，帶有故事性，亦都會配合本港配音員聲演。他說哆啦 A 夢是跨代的卡通人物，亦都是不少人的童年集體回憶，希望活動能夠為粉絲和市民遊客帶來一個溫馨的晚上。無人機匯演是為7月13日舉行的巡迴特展的預熱活動，林雪欣預料特展將會吸引不少人入場參觀，展覽會分為收費區和免費區，今個星期六會公布票價等的詳情，門票亦都在當日公開發售。在北京，外交部回應梵蒂岡據報希望在中國設立常設辦事處的時候表示，中方願意和梵蒂岡共同努力，推動中梵關係不斷改善。發言人汪文斌說，近年來中國和梵蒂岡保持接觸，就雙邊關係和國際熱點問題深入溝通，不斷增進了解和互信。路透社報道，梵蒂岡國務卿枢機主教柏羅林表示梵蒂岡希望在中國設立常設辦事處，將會是梵蒂岡與北京外交關係的重大升級。柏羅林建議駐中國代表可採用不同的頭銜。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星期五骤雨较多，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入嚟啊！ 侯医生，我 你边度唔舒服啊？ 我冇唔舒服啊！ 吓、 啊， 咁你又嚟揾我？ 我想同你倾下偈啊！ 咁你有咩想倾先？ 其实有冇方法可以长生不老？回光返照有冇科学嘅根据呢？168断食，唔食早餐定唔食晚餐好啊？ 啱晒啦！ 六月二号起，逢星期日晚间新闻天地之后，我哋一齐 夜诊长谈啊！ 香港电台陪你， 陪你， 陪陪你。 冇错，陪你陪你陪陪你啊！咁啊，今晚咧就继续有阿老何咧，就喺三藩市嗰度咧就走咗去日本就揾人陪啦吓。喂，我想问一下咧，嗱，最后你哋三个又有首份啊咩啊队长 J 租啊， 啊队长租，咁啊另外就有阿 Peter 神。喂，你哋三个倾得开唔开心咧？我翻嚟想问 下。开心， 他乡遇故知系。 倾咩咧？因为三个人你同佢哋两位都系第一次见噶嘛。 吓 啊，我唔系队长 J 唔系噶。 哦，系咩？ 系啊，影咗好多相噶啦，佢仲即系喺呢一个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睇一睇，佢话佢同我讲咗问题，话啊你知唔知我哋识咗几耐？我识咗几耐啊？ 哦，系啊， 10年啊， 系咩？ 系啊， 即系真人你见过佢噶、 啊？ 已经 诶，嗰阵时啱相识都系喺呢一个社交平台， 哦、 大家即系嘘寒问暖啊，关心下大家咁样。咁啊，后期因为我玩呢、這个比赛嘅关系啊，即系跑步同埋即系越野跑嘅关系咧。 哦 咁啊，隊長 J 咧就係一個即係攝影嘅高手嚟噶嘛。 哦， 嗯， 嚇咁啊，所以就認識咗之後就再溝通多咗咁樣咯。 係係，咁你哋傾啲咩咧？嗰兩個幾鐘嚇？ 就係、是、東九龍啦，係咪啊？ 哦，都系啲男人嘢啊，即系将来啊嗰啲啦，即系嗰啲。 你同一个新相识嘅朋友，你讲将来，几得意喎！ 系男人再创高峰啊嘛，哦、即系嗰啲年龄啊、身体嘅状态啊、食啲咩好啊嗰啲， 系 即系把酒当歌，人生几何？ 哇，真系 唔同晒啦！ 喂，咁啊，同阿 Peter 神咧，你有冇问佢，譬如喺日本几耐啊，或者有咩打算啊，有咩大计啊咁样样啊？ 诶，男人嘅嘢呢啲唔会讲嘅，系啲肤浅嘢。 有讲啊，有讲。其实佢都喺日本即系、就是、一段都几长时间啦，咁啊跟住就即系喺呢个日本嘅探索之路嗰度咧，都起起跌跌嘅， 哦， 都起起跌跌嘅，咁啊跟住走到轮埋嚟呢一个嘅立食咧，咁啊佢其实开呢间铺头之前咧，佢都已经去咗好多间唔同嘅一啲立食嘅铺头咧，去学咗试先， 哦，取经嘅，取经嘅。 取经，咁啊，跟住就再开啲一间铺头咁样。 哎呀，哇，有机会真系，有冇攞佢卡片或者电话嗰啲咁嘅嘢？ 我俾条片你咪得。 唔系啊，唔系啊，其实佢想攞 discount 啊。你又唔识听啊？ 你记得上次啊？有条友嚟咧，试咗两个几钟嘅咧，佢介绍嚟噶。 佢想攞张八折卡啫。 喂，你一间诶，将嗰条阿 Peter 神抛镬嗰条片掉上网啊！俾啲观众睇下，或者有机会去日本咪探下 Peter 神咯，系咪先？ 哦，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喂，好啊，咁啊，暂时讲到呢度先啦，因为一阵间咧，我哋就马上咧就有阿 大 Peter 老师，系 大 Peter 神啦 ，Peter 神啊，系啊， 诶 ，last 一集嘅访问啊，咁啊，琴日就讲到咧，佢同阿蔡琴老师啊， 系啊， 哇嘅恩恩怨怨啊， 系啊，系 啊，不得了啊， 小学鸡恩恩怨怨， 系啊，但系冇事啦，而家系啦，咁啊，都系啊，好似阿老可讲啲题目咁样啊，同阿老师讲下人生啊、将来啊咁样样啊， 紧要啊， 紧要啊，咁啊。交俾佢啦，嚟啦， 嚟啦！ 佢创作过嘅金曲陪住我哋成长。 让我一起去冲。 佢编过嘅作品陪我哋走过春夏秋冬。 受和该风雨霜，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 佢监制嘅歌曲陪我哋经历人生嘅甜酸苦辣。 相信我，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 手下留情，陪你陪你陪陪你，搵嚟音乐大师鲍比特陪住你。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咁做咗咁多年啦，即係老师讲我哋嗱，即係只不过係讲咗两个零钟，听咗两个礼拜，但其实已经讲緊六十年嘅事嚟㗎，即係由阿老师八岁攞起嗰个打嗰个鼓叫咩名话嗰个 Bongos 啦，到到而家就即将同中乐团合作啦。好啦，我问一个好似好哲学嘅问题，音乐带俾鲍比特老师乜嘢呢？ It's my life. I breathe and live with music. 即係我係即係唔开心我都系听音乐，开心我都系听音乐。其实咧，坦白讲，音乐系我太太咯。 嗯， you know， 系真系系我太太，因为我结过几次婚噶啦。 然 后所以都系音乐对我系最好嘅。 嗯， 因为我唔开心，开心都系我身边咯。而且咧，任我点讲咧 ，design 佢， 嗯， 即系我系点整到佢靓。总之到而家。坦白讲，我 concert 之后咧，我系会翻台湾嘅。 哦， 因为咧，我觉得即系我系要仲有好多嘢要做。 嗯 ，Well， 你知道我几多岁噶啦？ 系 ，So 我想我呢个 last part of my life， to be happy，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at。即系我 ，you know， because I cannot， 我系受唔到。如果系嗰个音乐唔啱嘅，同埋我而家即系我系要配合嘅，我觉得咧就唔系咁。It's not my life, you know. Mm-hmm. I reached that part already. I should not go down. Mm-hmm. And so that's why, 即我自己应承咗我自己, I hope to play my best at the last day of my life. Mm-hmm. This is my, 我个希望。 心愿。 是的。 森林，森林借我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是他是他，给我光阴和灵魂。是他是他，给我相亲和情人。是他是他，给我知己和良朋。是他是他，给我天空和浮云。还让我去印下脚印，让我听宇宙星云，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人能人同途人，我无穷眼望事实，有我这样梦梦凌晨。生命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生命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才有缘你，何日我也对他尊敬。才有缘你，何日也要过得起见。在世界已很高明，才有缘你，成败照相以表尊敬，才有缘你，能摘遥遥之星，全赖红红生命，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见，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见。说他不错，生命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 原谅我。 你做咗啲咩想做噶？ 其实你有好多， 已经做咗好多嘢噶咯。 坐喺条街度，爸爸同你讲嘅嗰啲嘢，其实你都已经做咗啦，做到亦都好成功。 系系，仲有好多。而家因为音乐有好多唔同嘅 genre， 有好多唔同嘅 style 嘅。不过咧就 how to present them， 仲有好多嘢玩嘅。 嗯， 然后即系 pop can be new pop。 嗯， 而家 new pop can be hip hop。 嗯 ，you know。New music can be old music， so 我想有呢啲機會咁樣玩法咯 ，something like that、 oh. 即係心裡面其實都仲係好有創意，好有點子，好、 oh, yes. oh, yes, 想放出。 Oh, yes yes yes， 即係你抗唔抗拒同埋新嘅音樂㗎？你會唔會抗拒新嘅音樂㗎 ？No， I love new music， I love new music。 因為有陣時而家啲人就話啊，而家 EDM EDM music 我係自聽 㗎，你得㗎？係 啊，我玩電子㗎。 啊，你玩㗎？ 啊， 我就想問啦，因為咧我自己唔係好得嘅，即係當然我會播啦，但係。哇！嗰啲 EDM 係跌跌跌跌跌跌跌跌跌，即係你去都係一個 loop。 你睇你點配合嘅嚇 ？How to use it is a question。Of course， 如果 time is the same thing， 即係如果你係一路跌跌跌跌 with no meaning 咧，冇乜效果嘅。譬如例如 multimedia 有四個唔同個 screen， 如果係有啲嗰啲 effects 啊，做到嗰啲 MV 啊，咁如果你係用 live 嚟配合咧。 Oh. And then if you have the universe, then you can play reverb,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still have a lot of room to create on top of it because it's really feeling. 呢个系一种玩法。如果唔系咧，而家嗰啲新嗰啲 hip hop 啊嗰啲嘢咧，嗰啲 melody 咧，即系好玩咯。不过咧，我自己想一路 introduce 翻。Yesterday once more 呢個態度，因為咧 ，because all the music is all for the kids 而家 ，you know， 即係我覺得咧，我哋嗰啲父母咧，八十年代咧 ，they don't have music，you know what I mean？ 即係你玩翻，其實嗰個 market 仲喺度嘅，所以我係想做翻多翻嗰樣嘢，不過咧 ，with a new touch， 即係我覺得， 你講得啱啊 ，yeah，this is because this is really entertainment，because 好似你父母。你俾佢聽佢哋嗰陣時談戀愛嗰啲嗰種嗰啲音樂，佢哋一定好好聽嘅， 好開心嘅係啊， 係啊， 聽到開心。 For sure， 我哋唔可以 forget the past 嘅、，you cannot， because 而家新嗰啲咧melody 咧就冇乜感覺嘅 ，you know， there is no picture， it is all about 佢自己個 feeling 啊點啊 ，you know， 就係咪先？ 即係自己個 feeling， 佢覺得乜乜乜啊？咁個詞咧多到你都唔明。 好密嘅歌詞， 個 melody 個 melody follow 嗰個詞，咁啊變咗 doesn't make sense already。There is no melodic curve already 呢樣嘢 ，so you cannot touch the heart anymore。It's all dialogue， 係 ，yeah， it's all technical things already。So you have to balance that。呢樣嘢係好緊要咯。You have to， we are still making music。所以而家因為 because of trends， 咁不但止而家嗰啲前奏兩個巴得噶啦，因為 啊，我最 好前奏， 係啊，夾歌你知我做 ，you know why？ 天氣都講唔曬 ，you know why？ 因為咧，佢哋驚嗰啲人而家聽電話咧，一聽如果一少少叮叮叮唔好咧，咁就 score 噶啦。 係 啊，所以佢係俾你而家兩個巴噶咋，兩個小節噶咋，咁就嚟噶啦。所以你睇下 Billie Eilish 嗰啲歌。所以 你当年写《白金星降机》个 intro 几长啊？ 系啊，同埋好好听啊！ 有起转一转， 因为呢个系因为你铺紧嗰个 mood 啊嘛。Let you come into my room. Let you hear this whole picture. That is called the intro. 而家系。應該是這樣， 現在撳兩個 俾你睇係啊，係啊，係啊。 但如果這個慣性如果再持續出現咧，我覺得新嘅嗰啲音樂人可能已經唔識得點樣寫一啲好靚嘅 intro 或者 outro 啊。 No， 你得 ，because you see you're supposed to set the mood。 係啊。 You know, it's about it's still from here。而家冇啊，而家就 我都覺得唔好啊，我中意有靚嘅。 即係我唔係話咩啊，而家你聽我坦白講，即係香港。嗰啲前奏冚唪唥都係鋼琴嚟嘅， 系，因为冇钱啊， 或者数， 你觉得啱啊？ 系啊， 咁过门咧就吉他啦， 吉他咯，系啊， 系啊，所以好，所以我哋听咧，哎呀，即系譬如你， 真系冇钱， 你头先讲，譬如今宵多珍重，你都会有啲， 又慢慢入，系啊，有个吉他底慢慢入去啊。 Tells you the picture 就 系 咁。 系啦，咁但系而家咧，你好少揾到一啲好 icon 啊，即系好记得嘅烟草啊，呢个烟草。一起即係譬如唔單止係老師啊，譬如九十年代，譬如我舉個例，我都講，譬如 Beyond 阿家驅， 係啊， 嗱你就已經知道哦，鍾聲響起歸家的信號， 係啊， 而家咧啲歌咧全部都一起咧就， 其實你估唔到嘅煙草噶，我想講佢都係嗰兩個 chord， 係啦，你估唔到噶， 可唔可以翻到轉頭咧，老師？可唔可以翻到轉頭咧？ 呢個係睇啲老闆啦。Yeah. The problem is one thing more, 即我係想講，即我冇意思，我真係要講，我哋係而家爭緊乜嘢呢，我哋係爭 taste. There is no taste. That's the problem. You know, we have finances, but they don't have taste. 佢哋唔知佢係 what is good. 咁佢咪俾好多人做，咁可能佢哋唔係咁明係應該點呢 ,something like that. So 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Still, 我覺得做音樂咧係要音樂人做嘅。You know, it has to be. It should not be done by business people. You know, music is done by artists, artistic people. 多謝白比達老師。 樹向車旁兩邊飛，像昨天我已拋棄，曾經想過死，天將我留下了地。悄悄，我已觉得丛林实地，愿我可重寻趣味。站到边缘回望时，视觉即刻奇幻之，今生怎自知？天空里雾高歌，地像过河，没有理想，全无憾事。没有不完结故事，旧日我笑一笑，过去记忆只得一秒，活在这刻当闲事，活着就算有感觉，我已经解开这错误，渐习惯今天。全无憾事，没有不完结故事。旧日我笑一笑，过去记忆得一秒，活在这刻当闲事。活着就算有感觉，我已经解开这重播，渐习惯今天。 我心中的每个字，仍愿接招。 星期真係好精彩。 唔係老師， 佢教咗我哋好多英文。 我哋不停咁啊。 其實我哋都明嘅，係不過翻譯唔似咁解嘅。 同埋老師講咗好多好肺腑之言， 係啊， 呢個係， 唉， 即係其實 感動啊。 我哋都想講，但我哋冇嗰個份。 唔係我哋講出嚟冇意思啊，係啊，你講唔同啊嘛。 係嘅，老師講咗好多肺腑之言，我好想大家都會，無論邊一個崗位啊。 是 你是做音乐的岗位也好，甚至乎我们听音乐的岗位其实都一样，其实真的要细心听当中的意思。 Exactly. 老师、yeah. 啊、即是我们怎样都要讲拜拜啦，这个访问。我即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问过你，不过呢你揀一首歌 ,put it at the end, 是这个 interview。 我们的英文都劲了老师。 你无论是你作又好你编的好试打一首。你想擺一首歌擺今次呢個 interview 嘅尾，你揀一首歌。 One song only， 係啊 ，One and only one， 你揀嘅 都係新不了情噶啦， 新不了情啊， 係 點解？點解？點解？最代表到你。 因为买断咗， 你个播呢首歌你冇 royalty 嘅呀？ 我点算啊，老师啊？ 同埋呢个，因为呢个歌真系代表我咯，系啊，like the way I admired Mr.王福玲一樣，so this is my only pride， without pay 我哋真係好多謝夏彬老師啊，佢其實咧就準備要閉關噶啦， 係啊係啊，唔好意思啊，我哋 就要同中樂團咧有一個好即係 wonderful 嘅合作，要講英文， 係啊， 我哋好期待，即係 good show 啊，老師， 係 啊，多謝夏彬老師，好開心 ，thank you very much， 唔係咧，你嗰首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我都好中意，你點樣想咁嘅歌啊？A man don't should not let the woman cry 啊！知唔知有首歌苏永康唱噶，都系你编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 噔，要得首咩歌啊？ 记得噶，记得。 Anyway， 喂，你好多歌已经入咗去我哋个心嗰度 啦。系， 多谢老师 ，thank you，thank you， 好，多谢晒白伟度啊，老师 ，thank you，thank you，OK， 好，拜拜， 拜拜。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如何厮守到老？ 次多谢晒白比达老师啊。You know what I mean?、 Yeah, yeah, I know what you mean. 同埋呢、我觉得呢呢种声音叫做百听不厌、啊。我呢呢几日呢我都不停 keep 住 loop 呢首歌，因为真係好好听。 下个星期咧，琴日都讲过啦，我哋就会有因为我哋好怀念嘅前辈咧，就系俊雄前辈嘅访问嘅重温啦吓。咁下个星期一开始咧就会重播噶啦， 一连三集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irkin. 上一集咧，我哋讲到咧个字尾嘅 Z 音楞埋落去个 U 嗰个 Y 开头嗰音咧，我哋咧好多时候将佢读成咧系 Z 音楞埋落去变做好似 z 咁嘅音。譬如我哋上集讲嘅 Where's your pen？ 你知笔去咗边啦 ？Where's your？OK，、okay, 好快嘅。除咗 Where is 之外咧，我就咁，譬如话 He's your brother， 佢系你阿哥。OK，He's your。Hezo 都系读翻我哋同一个读法，就系、是、咧 ，sh 音系 sh，voice 版系 sh，so he 完之后楞埋落去 z， 再个 y 音楞住听住系 hezo，hezo，hezo，hezo brother， 佢系你阿哥啊 ，ok，hezo brother，hezo，hezo，hezo。如果小叔读得慢咧，就好似怪怪地，但系讲得快 ，hezo brother。He's your brother. He's your brother. 听落去咧，系咪好自然咧？咁呢个记住啦。Where's your? He's your 嘅其中一个读法。再俾多一个例子，大家譬如话，叫你用下你个大脑啦，用下你个脑袋啦。Okay, use your brain. Usual 亦都系 use 做 verb 嘅时候，后面系 z 音嚟嘅，楞埋落去个 u 就 usual. Use your brain. Use your brain. Use your brain.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好了，咁啊，听完咧白比达老师的访问啦，阿老可，咁啊，继续有你的415系嘛？ 系啊，冇错，今日啊。Fanny 去到第三輯嘅啦， 係 啊，咁啊講嘅內容咧都係一啲移民嘅朋友啦，即係如何去到一個新地方轉型啊，除咗適應生活，可能工作上面咧都要轉型噶嘛，咁啊點解會轉型，面對住啲咩嘅情況咧？今日阿 Fanny 會同我哋分享一下。 喂，老可有冇諗過，即係譬如喺三藩市搞下嗰啲拋鑊啊，嗰啲表演下立食嗰啲咧？ 其實煮嗰方面咧，即係我都有咁嘅諗法嘅喎，其實。 因为咧，我嗰时候咧，即系仲有少讲一分钟啦。我嗰时咧，咪啱啱去即系 Chicago 嘅，咁我又去下嗰啲咧，即系你知喺 food court 总有一间半间嗰啲即系中国料理啦。咁啊，即系咩 Panda Express 嗰啲 friend 咧，类似嗰啲啦吓。咁佢嗰几味餸咧，都系嗰啲即系春卷啊。咕噜肉啊，西岭鸡啊， 其 实 日本 炒饭啊， 系啦，都系呢啲。 咁啊，我又觉得喂，如果老可嗱，你话晒都即系唔睇得，系咪唔食得都睇得啊？系咪先？即系又纹身又成，抛两下锅，搞下呢个 beef 炒面、豉油王炒面，喂，随时有得搞噶、 啊。系，其实咧，我今次除咗呢个天满站嘅一个即系铁路底桥底嘅下边探访咗 Peter 城之外咧，我亦都去到呢个大阪啊，即系大家旅游嘅热点深斋桥嗰度咧，就入到一间好港式， 系 港式嘅。一個叫做包點鋪頭啦，佢入邊有咩咧？和牛酥啦、叉燒酥啦、蛋撻啦、杏仁撻啦，咁佢入邊嗰個裝修咧都似好香港嘅，即係有曬香港嘅地鐵站嘅一啲嘅佈置啊喺度咁樣。咁我就入去就除咗喺鋪面之外，入到去入邊嘅心臟地帶， 即係咩啊？ 我入到去嗰個廚房嗰、個 part 即係烘焙室啦。我一聞到嗰陣味，我諗起契爺。咁我就同我朋友講：我喂，其實我細細個喺麵包鋪大喎、 啊， 有冇得教翻我兩招啊？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呢一份嘅技術咧，我而家就袋咗喺褲袋度，喺大阪袋咗佢嚟三萬字。 唔知有冇得搞？ 待住先啦， 待住先。喂，真系有得搞。喂，老婆，喂，有我嘅下半生都系靠你喎，你真系。 唔系啊，因为呢个系一个软件，但系都仲有一啲硬件配合啊嘛。 我识咗啦，我识咗烧青椒。同埋兜镬咯， 唔系呢个都系软件嚟噶，你要有相对系对应系啱嘅 match 到嘅炉啊等等嗰啲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嚟噶嘛。 冇错， 系啊， 即系最紧要有心就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大家去深渣桥都有香港嘅美食食啊，可以啊。 系喂，好啦，我哋发住梦先啦。喂，听下阿 Fanny 有咩讲啊？你啦喂。凭尽爱，情怀不老，在这一。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欢乐。曾来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服开开心心紧紧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 经历完上落，自己的情绪或者事业不会去得翻以前的位置。今天我来到在 Chinatown 其中一个即服务亚裔人士的一个中心，帮华人或者亚裔一个服务，你由一个金钱世界转成一个关心人的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么大的改变？ 这个大改变是因为有家人突然间过身，咁啊奶奶老爷是相继在九个月之内过身的。咁我契妈在香港亦都是在那九个月里面过身。咁所以突然间呢，我和我先生就会觉得哦，什么事呢？这个世界发生点算呢？我们其实应该怎样用我们的时间呢？是不是应该要想一想做啲有啲意義嘅嘢，或者真係做啲自己會令到好振奮啊，會覺得哇，我即係不枉此生嘅嘢咧咁。 係 咁同時咧，亦都係因為我去考地產牌有兩種嘅，一種就係普通 sales 牌，一種叫 broker 牌，即係自己可以揸牌唔使靠人嗰種。咁我要你要做兩年，有啲成績你先可以去申請嘅。 係， 我就係去考試嗰一日，中途我奶奶過身，我老公電話到。由嗰一刻開始，雖然我考到嘅。我已經不想再做了，突然間對地產沒興趣，突然間不再去想我賺多少錢啊，賺多少個零啊，沒有再想這些東西。又因為這件事就去發掘啊，究竟可以做什麼好呢？那既然不想做地產，不如去想一下試試做義工先啦。那就很巧合之下呢，在我住的城市就有一個叫做領袖班，就是培養你的人對社區嘅熱愛熱情去學社區嘅嘢，咁你可以去參觀政府啊，你可以同政府官員傾偈啊。佢希望你就係服務翻呢個社區。咁就免費嘅一年嘅培訓。咁我話不如我參加啦咁。咁啊參加就入咗呢個班。咁一路讀嘅時候就一路同唔同嘅機構去服務嘅時候，就覺得我好有挑戰，同埋我好開心，我商業嘅知識咧係好易好幫到一啲非牟利機構。咁由因為咁樣呢個轉捩，由開頭嘅時候係做義工，自己仲有做緊 part time， 因為你都要揾食㗎，係咪先？咁所以當時係做緊 part time， 但其實係冇興趣㗎啦，掛住個牌，總之有生意就做。咁到後屘，我係直情唔做地產啦，我全職做義工，就係做非牟利機構。 接觸個非牟利機構其實都係幾兩個人嚟嘅，應該係將你之前嘅技能全部放低曬。咁但係你頭先講緊，原來喺呢個非牟利機構咧，都好需要其實對一個可能喺財務上面發展上面都應該係有一個規劃嘅人，因為可能譬如讀做社工或者係服務者嗰啲，好多時候都真係得有一份愛同埋肯付出，但係個機構點樣呢？即係如何發展呢？都係一個比較被動。咁你用咗你嘅長處冇放低曬去參與呢個服務機構，當時得到側邊咁多譬如唔同機構嘅人，或者甚至係唔同種族嘅人，對你有啲咩睇法或者支持？ 有好多人會問，唔知道我的故事啦嚇，咁就會覺得，你係咪入嚟都係想做生意噶，識啲人就去買翻地產噶？咁我話唔係，我係已經唔再用個牌噶啦，我係真係全心全意做嘅。咁但係我又覺得有時解釋都冇用。 做啦， 即係你做 始終有人見到嘅。你六個月唔信我，一年，一年唔信我，年半，年半唔信我，兩年，你咪睇咯。咁你唔好話外邊，連我自己都有同事成日會問我 ，Fanny 你幾時走啊？你一路做好咁多成績，你係咪儲夠好似儲卡咁啊？你儲夠六個印，你係咪走噶啦？咁樣，哦，你放心啦，我唔係走，我 APA。亞裔家庭服務處對我嚟講嘅意義係仲即係好大嘅，唔係淨係話哦，我因為想做非牟利機構，點解我想服務亞裔機構呢？就係，是，喺我自己陀 BB 嘅時候，陀第二胎，其實我而家諗翻轉頭，我係抑鬱嘅，唔知係產前抑鬱定係產後抑鬱，總之就係超唔開心，又唔想見人，唔想去，要學揸車咧，都係唔好搞咁多住啦，搭巴士啊，唔好睇地圖啦，係，啦，總之咩都唔好做，咁呢個係完全同我嘅性格相反嘅， 係， 咁而家我會諗翻起，哦，我明白點解啦，咁，我成日覺得，如果我當時識得亞裔家庭服務處，我就有救了，我好可惜，我是到個仔歲幾嘅時候先有人介紹呢一個機構俾我。咁我當時係嚟做義工嘅，都唔係話嚟上班，我睇人識咗我就話啊，你揾義工就話想認識一下啲人，哎，嚟做義工啦，咁，我就幫咗呢個機構做義工。而咁樣去開始認識呢個機構，而喺一年後咧就成為咗個董事局嘅成員啦。咁董事局成員都係義工嚟嘅，就一路做咗六年義工，董事局成員。咁喺2022年嘅時候，喺一個機緣巧合之下咧，之前嗰個執行董事佢退休啦，咁，我先係申請呢一個職位。 呢一個範疇即係服務亞裔人啦。咁其實我喺美國。過到嚟，如果你譬如一個事業上面的發展咧，咁以你的接觸係咪即係如果我哋華人圈一些服務的中心是很緊要的咧？對於新移民，對於華人的生活上嚟講， 好緊要的，因為我見到很多家庭咧，其實他哋都不是想靠政府，都不是話想靠個非牟利機構，但他只需要一個幫一幫手，即係你可能幫一幫佢半年、一年。年半就夠噶啦！我用我成日指個例子講，哇！我識英文，我識揸車，我有學識，我過到嚟都抑鬱。你可想而知，如果你仲要擔心飯尿片錢，你點算？ 係係係係係。 即係我真係想象唔到。你明唔明啊？嗰個而我已經識上網噶啦，點解我都會揾唔到幫手嘅咧？哦，因為你打電話去保險想睇醫生都係等唔到噶啦，都要等六個月咯。咁所以有好多嘢係我覺得。哇！如果我當時咁嘅情況，而我先生係呢邊人喎，係你諗下一個新移民，佢點算咧嚟到，真係人生路不熟嘅時候， 係仲要有先生咯，先生喺呢邊係生活過，雖然要適應嘅啫，咁佢都有佢嘅人物，佢有佢嘅圈子，有佢嘅親戚喺度，都接觸唔到，咁啊即係似乎係。在美國生活的距離感，密度又不高，大家又可以很各自一個很個人的生活，所以接觸不到，會產生情緒的變化，都很重要。你參與了，用到你的最好的個想法或者是發展，但是你去到實踐，譬如在這個中心你眼見到的東西，有沒有比你預期是差啲，譬如華人的生活原來真的很差，或者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在三藩市生活已經是很幸福，無論是新移民好或者本地居民好，因為本身的政府其實是給很多很多資源去支持一些社區活動、社區機構，有很多免費活動你是可以帶小朋友去的。很可惜的呢，就是很難找的，這些資源，即有很多時候有人來打電話來問我啊，我有這些這需要，你幫不幫到我，我第一個問題就要問你是不是住在三藩市，第二個問題就問你有沒有17歲以下的小朋友，如果你沒有17歲以下的小朋友，我幫不到你了，咁佢真係冇小朋友，即係佢小朋友係23歲嘅，咁點咧？邊個可以幫到佢咧？我真係唔知道。即係我哋自己一個非牟利機構嘅圈子裏面，其實都好難知道邊一個機構係有空位可以幫到呢一個家庭，或者呢一個個體。咁呢一個係一個難處，而我而家積極去希望可以幫手解決嘅一個問題。 服務中心好多時其實唔理東岸西岸咁樣啦，好多時佢嘅服務範疇，譬如舉個例子，小朋友、老人家、翻譯、健康，有啲可能係食物上添啦。你哋而家個中心主要係做邊？ 我哋主要係家庭資源中心，包括咗由個孕婦開始大肚開始，我哋會有教育班啦。我哋會有親子教育啦，當個 BB 出世嘅時候，情緒管理班啦。 我哋有防止家庭暴力班啦，金融教啲新移民點樣去處理佢哋嘅户口啦，乜嘢係信貸資料庫咩嚟嘅咧？喺第二個地方可能冇嘅，即係儲呢一個信貸個分數咧咁樣。點樣用電腦去上堂咧？咁呢啲全部我哋都會教。咁我哋嘅目標就係有一個可能你咩都唔識，好有文化衝擊，令到佢你認識呢一個文化，同埋教你點樣同啲小朋友溝通，因為對小朋友嚟講，佢喺呢邊長大噶嘛，啲小朋友喺呢邊長大，你再用翻以前喺鄉下嗰度同佢講，其實可能好溝通唔到噶啦。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其中我哋最幫得手、最解到話嘅一個服務，就係、希望個家庭自己可以能夠溝通得到，而唔需要去到一個地步就話啊個女同個仔都唔同我講嘢， 閂埋棟門。 係啦，我哋見好多 case 嘅，即係譬如個爸爸媽媽會同個仔講：你唔同我講中文，你就唔好講啦。我問你嘢，你一定要答我中文。咁佢咪唔答你咯？佢咪唔想咪唔答你咯？咁但係就冇咗溝通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另一個問題就係有好多家庭暴力，其實係情緒管理唔到，即係真係生活好艱難，工作時間好長，啲嘢好貴。咁我點算咧？咁所以點解會有情緒管理班，或者有時候？我哋係有啲家庭嚟到就係、我今個月真係有啲病開唔到工，交唔到電費。咁我哋係有啲項目係可以幫佢交電費嘅，即係我哋個目標就係希望佢繼續可以住喺嗰個地方，唔使俾人趕走。因為始終有個家好緊要。 係冇錯， 呢個亦都係我哋其中一個成日見到好重要嘅一個問題。點解？因為喺三藩市咧有好多無家可歸者，無家可歸者係好多好多服務，好多好多資源。但係我哋啲家庭咧，佢就算住喺100尺嘅劏房咧，都係叫有家。你就冇咗啲無家可歸者嘅資源啦。我哋而家就係不停去提倡，就話喂，其實呢一班人好值得幫。佢唔係要你永遠幫佢，佢真係喺度自己努力緊。不過有時好不幸，有啲事情發生咗，你真係需要幫 佢。建立翻嘅過程裏面啦，頭先有兩個字可能好刺激到香港嘅聽眾嘅，劏房三環市都有咩？ 嗱，呢個就係做地產嘅時候發現噶啦。哇，仲貴過香港。 哦， 喺唐人街。80尺我見過一個，兩個公公婆婆就兩個孫，就冇廁所冇廚房嘅，你要公用嘅廚房同廁所。嗰陣時啊，嗰陣時係講緊2014年，$800美金。 80尺。 係啊，因為佢唔識講中文嘛，佢搬唔到第二度噶啦，佢只可以喺唐人街住。 2014年嘅時候就已經。 2014年已經$800啦，今日我真係唔知幾多錢，但係即係。呢、这個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佢哋嘅生活環境真係好細好慘，同埋三藩市因為經濟起飛嘅原因，係真係好貴。 貧富好似越嚟越拉開得越嚟越緊要，即係雖然可能係有好多嘅一啲服務增加緊啦，咁但係即係唐人街其實喺以你嘅觀察咧見到咁樣，你個中心其實都好近唐人街添，即係你參與咗啲咁多年，有冇見到有啲變化？即係可能人嘅變化，或者佢哋生活上嘅變化。 經歷咗 Covid 咧，個最大變化就係唔好話變化，即係我最欣賞嘅喺唐人街就係啲人嘅生命力真係好強嘅。因為 Covid 就係啲人完全唔出街，係好驚出街，公園都唔去。咁我哋呢啲機構咧，其實非牟利機構用咗好多心機時間咧，去鼓勵啲人出街。點解咧？我哋知道如果佢再唔出嚟咧。其實小朋友的影響是最大的，因為他的成長當中就是對著我們門牆，公園都沒得去的，其實去公園是很安全的，但是因為他們的爸爸媽媽覺得不安全，所以他們連公園都不去，但我們知道這個是一個很長遠的 影響、 我們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即叫他喂，你不如參加我們的活動，我們有 lunch 吃的，這樣用呢啲方法咧，令到佢哋出翻嚟嘅時候咧，佢哋慢慢適應翻，就覺得哦，屋企都唔係太危險喎，都冇病喎咁樣。咁而見到翻唐人街係真係有人。你而家去三藩市嘅商業區，其實已經冇乜人噶啦，因為有好多 office 已經冇噶啦，搬走曬嗰啲辦公室吉噶， 即係百貨公司都冇埋。 係啦，自己滿足到自己同埋自己好有生命力。即係我哋大家成個市區、成個區要知道。如果你不出街，我又不出街，你不在那裡買杯咖啡，大家就執笠了、以後就沒有唐人街了、即是我們大家都是很喜歡唐人街，很希望可以繼續唐人街繼續興旺，但是大家一定要支持。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里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落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得透，另类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甜默契，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甜默契，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越抱着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天节奏，只要熄灯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就已足够。人善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会从因果是有天收。人善渐默契，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如果有一天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心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斗，好朋友。 好，唔该晒老我同埋阿 Fanny 啊，哇，好有意思啊，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系好有心啊 ，Fanny。 唔系，佢都即系都几了解即系当地，咁当然咧，即系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呢啲，譬如社区上嘅需求啊，等等等等啦，其实都系复杂嘅。咁但系阿 Fanny 都好看透晒嗰度啲脉络啊，等等等等啊。 但我觉得可能 即系好一次吓， 同埋 其实咧，即系助人自助啊， 系同佢不嬲成长嘅工作咧，我觉得都有少少关系，因为你需要好有强劲嘅耐。耐性去处理呢一啲工作噶嘛， 系， 嗯， 系啊，我觉得可能同佢以前做嘅工作都有啲关系，习惯咗会有耐性去处理咯。 系，咁啊 ，Fanny 仲有冇噶？ 仲有一集噶， 仲有一集， 仲有一集，系啊， 系 啊， 系。 诶，咁啊，下次讲咩？下次系噶，透露下得唔得啊？ 下次 唔话你知啊？ 诶，系啊，唔话你知啊？做咩咁顺摊嘅？ 系咯， 陈讲得啱喎。 系咯，佢头先都执你执咗好耐啦，系咪？ 我几时执过你啫？我叫你发展下你个立性咧，咩？ 啊！立食同埋诶咩嘛？阿和牛酥啊嘛， 系啊！ 我再下一个嘉宾咧，就再后生啲 嘅， 系 哦，系啦。你而家系咪想讲你再下一个嘉宾讲啲咩？ 都可以嘅，其 实系嘛？ 仲有几耐啊？仲 有 冇 啊？十秒啊！ 十秒。 啊， 系啊！ 我删咗麦之后，你自己对住个电话讲啊！ 好啊，好啊！ 转头翻嚟，我哋有听过啊！ 系阿老海今日有啲选择啊！ 系啊， 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水泉澳广场一间快餐店，一男一女职员被一名男子持刀袭击，三人全部送院。警方话，晚上七点几，一名四十多岁男子涉嫌持刀斩伤快餐店嘅分别年约四十多岁男女职员。男女職員分別頭部、手臂同埋鼻受傷，清醒送院。涉案男子被其他人制服，報稱頭痛，送院治理。立法會三讀通過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條例》草案，將野鴿列作受法例規管的動物之一，禁止市民餵飼。草案同時建議將非法餵飼動物的最高罰則由現時罰款10,000元提高至100,000元，另加最高一年的監禁刑罰，並且為非法餵飼動物引入定額罰款制度，每張罰單的罰款額為5,000元。另外，修例亦都擴大打擊非法餵飼行為的執法人員類別，由漁護署人員與警員擴展至食環署、康文署和房屋署的部分人員。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華說，條例草案通過之後8月1日生效，政府會就新例進行公眾教育和宣傳，並建立新定額罰款通知書系統等。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開會審議2024年薪酬趨勢調查結果，各公務員及紀律部隊人員代表確認調查結果。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主席李律仁表示，薪酬趨勢調查是按已定的調查方法專業而客觀地進行，調查委員會會向政府提交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以作考慮，按照既定做法，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考慮調查所得的薪酬趨勢指標和其他相關因素之後，會決定2024至2025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根據結果顯示，在扣除平均遞增薪額之後，薪酬趨勢淨指標為高層公務員 4.01%， 中層 4.32%， 低層 5.47%。中美旅遊高層對話在陝西西安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致信指出，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中美關係的根基由人民澆築，中美關係的大門由人民打開，中美關係的故事由人民書寫，中美關係的未來亦都必將由兩國人民共同創造。習近平強調，旅遊是中美兩國人民交往交流相知相近的重要橋梁，熱情歡迎美國遊客來華旅行，結識中國朋友，體驗中華文化，遊覽美麗山水，親身感受真實的中國。希望兩國各界以高層對話為契機，深入交流，凝聚共識，積極行動，以旅遊合作促進人員往來，以人民交流延續中美友誼，助力三藩市願景轉為實景。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9,826點，跌4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5,317點，跌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7，日元156.45，瑞士法郎0.914，加元1.367，人民幣7.241，英磅對美元1.275，歐元對美元1.084，澳元對美元0.665，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08.86美元，賣出2,409.9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星期五骤雨较多，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而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周末午夜场，一个深夜两出经典，《追踪十三妹》2002年制作，蔡澜原著。 我写嘅话题由初初个人睇法，慢慢伸展到天文地理各种专门知识，我见识越多，反而就越嚟越睇唔通。 车心梅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之追踪十三妹》，星期六深夜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学术交流、 经贸合作、 文化传承 都同国际关系息息相关。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中国远鹏宇近邻 主持，黄文刚、谭家齐、吴海杰。 6月2日开始，逢星期日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让我哋沿住历史轨迹， 陪你探索中国外交嘅大小事。 好，晚上时间9:37啦。 系 何生嗰边几多度啊？ 早上时间6:37嘅，而家咧你等我一阵啊，我头先写咗啊，好嘢，12度啊。 我次次你准备咗，我唔问住噶嘛，系啊。 系啊，好嘢啊！ 天气点啊？嗰边啊，近排 天气而家都系好咗咁啊，天光啦。咁啊，头先一个钟头前已经天光啦吓。系啊，吓咁同埋热啦，都系。 哦，热啦， 热即系几多度咧？ 而家唔系通常都20度啦，晏昼嘅时候。 咦，其实都热喎，真系 系 喎， 都热噶，都热噶，系啊，阳光充沛啊。 我翻嚟想问八下咧，譬如你今日一间做完呢个节目之后，你有咩做噶？ 瞓觉啊，补眠。 哦，系啦，补眠系。 跟住咧，跟住咧， 跟住就正式一日嘅工作噶。 例如咧， 例如咪四围同人倾下偈啊， 清下个个水池啊， 泊车嗰啲。好， 系啊，因为你指挥外面啲交通噶嘛，系咪又？ 我都系，其实我都系其中一个移民嘅人嘅生活啦，即系同阿 Fanny 一样啊，即系如何转型啊，咁样探索呢个新路向啊，咁样系 探索 下，系探索紧，系啊，即系人生再要探索。系啦，再探索咁样。 系啊，第二人生嘅开始。 我成日都唔好明 白。第三咯， 真系。譬如阿何生，即系你知而家嗱，我有好多嗰啲喺移咗民嘅朋友咧，佢其中一样嘢，包括嗱，不论年纪啊，不论年纪，佢其中一件做嘅事系咩咧？去读书啊。 好。 譬如我有啲 uncle 咧，佢60几岁仲喺度修紧咩硕士课程。 其实系一件好事嚟。 好 开 心啊！因为你嗰边 系真系好事， 冇乜门槛噶嘛。如果你又要读嘅，真系多多都有得你读噶嘛。 哦，系冇错冇错冇错，多多有得你读啊，系啊。同埋即系各大即系名校都喺呢边啊嘛。即系净系着嗰件卫衣啊，都震一震啦。 即系史丹福咁样 系咯，系咪先？ 系 啊，嗰啲史丹福啊，嗰啲系咪？ 系啊，我可唔考虑下，即系增值下咁样啊吓？你唔考虑下？ 我而家暫時講都係嗰啲搭車卡增值多啲，人未住係啊， 即係因為探討緊人生啊嘛， 探討緊啊，未去到增值，因為要上咗岸先增到值噶嘛， 你就上咗啦。 上咗咩话？ 哎呀， 断一断添啊嘛！ 嗱，我饿咗噶，我饿咗噶，但系佢个反应 系 好唔一致啊！ 喺彩虹村未遇到即系整电脑嗰阵遇到啲手粉嘅，我都系咁讲噶。啊，嗱，佢有人问阿 William 问你啊嘛。阿老海点啊？ 阿一去唔系阿一去咗美国，佢就话。 咁后来我更正翻，更正翻，我老海去咗美国。 哎呀，老海好介意啊，听唔听到啊？ 唔介意，唔介意。阿一而家，阿一而家家计会嚟噶啦嘛，啱啱冇。 系啊，有排几挨啊！ 我中意呢个家计会呢个字啊，系啦。唔系咁，我都系咁同阿 William 讲啊，老海上咗岸噶啦，搞掂咗噶啦，咁样。 哦，系睇下个案系点样，睇下你个理解系咩咯，即系究竟系即系石礁啊，定系沙，定系平路咁样？ 石礁， 好啦， 系啊， 都系错唔到啊，老海啊， 系啊。 主要你今日都系继续探索人生啊嘛，系嘛？ 系啊， 探索人生啊。 有咩选择？ 拣你 有咩选择？ 因为琴日两位拍档就话啊，林子祥加叶倩文，冇办法啦。虽然阿勤系对我嘅选择 系 有啲影嘅， 佢話我唔俾佢播歌啊！ 咁兩位前輩級嘅歌手，如果兩個名擺埋一齊，點會唔揀呢一首啊？係咪先？ 聽出意由呢首真 係，係咪各位手粉選擇了我哋？我哋梗係要選擇翻你哋㗎啦！雖然天各一方，係咪？係親情嘅嘢、情義嘅嘢，我會擺個心度，一定係第一位，放心。 但系真系摆喺个心度，唔会行动啦。 我想讲咧，啲老华侨咧喺唐人街好中意唱呢首歌。 哦，系咩？ 系啊，真系。 系啦。 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雪舞的世界，举杯赏月。这样的心。这样的路，我们一起走过。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就算一切从来。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是我们的选择。 全。 这是老可的选择啊。 系啊， 我记得嗰个 MV 咧，系啊 ，Lam 哥咧，好似着住嗰啲中山装喺个海边度行嚟行去啊，跟住又见到阿莎莉姐咁样样 嘅。咁通常呢一种 mood 嘅歌都系喺个海滩度行嚟行去比较多嘅。 点解何生对呢首即系老华侨嘅挚爱啊情有独钟咧？ 系，因为其实我而家咧，即系都系因为海外生活啦，咁样咁啊，即系如果你要我选择歌，咁梗系代表到而家暂时吓喺海外生活嘅一啲华侨佢哋喜爱嘅选择啦，咁样咁当然亦都系深深体会到佢哋点解会唱啲歌， 点解咧？ 系啊，因为真系体会到嗰个生活啊嘛，嗰、那个变化咧，即系入晒肉嘅，其实入血嘅，直情啲选择系啊，系咪会播埋我第二首选择？ 哎呀！播唔播啊？ 晏啲先，晏啲先，因为 阿 勤有首歌啊嘛，系啊， 都 OK 嘅，因为唔系好长啊嘛，阿老可同我都唔系好长 ，OK 嘅。 我唔系，我问下啫，我问下啫。如果两位拍档有拣嘅，梗系播你哋嗰啲啦。 哇哇，呢句嘢咁样掟出嚟， 播咗先，播咗先，系播咗阿勤拣嘅歌先。 唔系，嗱，我有原因嘅，因为拣呢首歌嘅原因咧系回应翻阿白比达老师啊。因为咧，佢林拉士头先嗰个访问期间，佢咪有讲嘅。其实而家好多歌咧都系冇 intro 噶，即系又或者啲 intro 咧系 开口唱啊，即系开口唱。 唔系啊，好简单，可能四个八去咁样咧，琴棋 钢琴 系啦。你而家系玩唔到古歌噶嘛？因为以前好多歌都个前奏都系好有好特别，你一听就已经认得噶。好似寻日啊，刘伟恒播《美梦记心中》咧，你一弹第一粒音已经认得啦嘛。咁所以我要回应翻嘅就系咧，我就要拣咗一首咧，可能系阿 Lam 哥咧其中一首最长 intro 嘅歌。 天气讲三次都未开口唱， 嚟啦！ 今日我同你天各一方， 好似 好中意呢个，其实套到落去噶。我嚟听下，欣赏下呢个美妙嘅前奏。 我仲以为你话想报三次天气添，你可以试一试。 冇啦啩。 心印在我的心窝。 我想讲咧，我细个系好惊呢一首歌。 你话觉得好好恐怖嘛？ 因为深宵咧，你谂下佢播分几钟烟草冇人唱啦。咁然后呢首歌咧，佢有啲弦乐揿出嚟嗰啲咧，好似有啲好幽怨啊、哀怨啊，有啲神秘迷离嘅气氛喺度啊。 啊，罗亨睇听唔听到有神秘迷离嘅气氛啊？ 有啊，因为做得亏心事多嗰啲咯， 系惊俾雷劈嗰啲啦， 系啊，到老好啦，又嚟到， 喂，我俾翻你，俾翻你，俾翻你，即刻俾你，你咁讲咯，又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我惊我唔播，俾人话亏心事， 系啊，费事俾你唱啊，你快啲讲啦。 系啊，头先咧就播咗第一个选择就系选择啦，就系叶倩文姐姐同埋阿 Lam 哥啦咁样。咁啊，跟住咧都系海外华人嘅推介系列嚟嘅，都系又系几代表到咧，即系喺海外啊上咗浮或者移民嘅朋友嘅一啲心情啊。大家留意下歌词，即系每次我听呢首歌，谂起以前嘅电视剧里边嘅一啲桥段。 我每次听呢首歌， 生气开， 谂起何幸。 几许心惆怅，别了四日家，万里而去，心潮千百丈。收起往事梦，抛开心惆怅，任那海和山助我。在各处乡闯一番新世界，挺身不分好强，要将我跟和苗再众生土壤，就算受挫折也似那家乡样，众生土壤，就算受挫折也当平常，发挥抉择力量，再起我新门墙，胜我旧家乡。 啱听过有 Lam 哥嘅。 好，我哋要转 feel 啦。我见到有听众赞啊，抉择好听啊，何亨 好听， 耶！ 系梁丽勤本来唔想俾你播啫嘛。 哇哇，好大力啊！ 系啊，陈小心啊，临尾嗰几分钟啊， 好优面咩呢个节目？我哋开心啲啊！ 再现长夜似把黑纱缠，轻泼着使地球忘掉这刻几多点，厅里面他热唇，而近耳边亲一 冇播过呢啲歌啊？ 我谂我职业生涯可能未播过呢首添， 严重 系啊，因为冇嗰只碟啊嘛，你即系嗰边比较难揾碟噶嘛，你明唔明啊？ 你讲边边先？ 嗰边啊，对面嗰边啊？ 哦，系咩？系咩？ 系啊， 咁难揾碟嘅咩？ 有阵时比较难咯， 易揾过呢度啊嘛？ 唔系，呢度易揾好多。 嗱、哦，呢首都好似冇播过，虽然大家都识唱。 呢首可能我系有播过，呢、這个机会高啲。 我按下先啦，喂，六点零钟， 内心叉叉叉嘛，系啊，我一阵会同家人讲声叉叉叉， 同埋想做孝顺仔，记住俾钱阿妈。 呢首有冇噶？ 呢首好似有，这晚会 乱到爆炸， 乱到爆炸啊！ 好嘢。 有沙莉姐姐的叉叉叉，加埋呢首二百度啊， 巴度巴迪啊，啱晒三环市的神操歌啊，可以话系。 点解啊？ 系啊，因为朝头早听啲咁 up 啲嘅歌咧，个人精神晒啊，热到爆炸。 喂，老哥，快啲出去神操啊！而家系咁啦， 好啊， 拜拜。